第一章，送命题。雪下了四个小时，没有要歇的迹象。这是一间荒山小屋，墙上挂满了猎具。重铸的长木桌摆在正中，桌边围坐了一圈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还夹带了一个老外。屋里很冷，所有人都沉着脸打抖，却没人生起火来，因为桌上的老式收音机正在说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，离考试还有30分钟，请考生抓紧时间入场。 收音机声音沙哑，带着上个世纪50年代特有的电流声，孜孜不倦地闹着鬼。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播报了，第一次是在3个小时前。他说：“欢迎来到003712号考场。”直接把一个老太太欢迎昏过去，到现在都没缓过来。至于另一个不听指令企图强拆收音机的人，拆完电池盒的那一刻，他就中邪一样冲出去了。5分钟后，尸体跟着屋顶的积雪一起滑了下来。那之后再没人敢碰这东西。 请没入场的考生尽快入场，切勿在外逗留。 整段话循环播放了3遍，屋内一片死寂。 许久之后，有人轻声问：“ 又发指令了，怎么办？他怎么知道有人在外面逗留啊？” 众人脸色难看，没人回答。又过片刻，坐在桌首的人很不耐烦地问：“ 所以谁还没进来？” 这人烫了一头微卷的土黄鸡毛，身材精瘦，个头中等，两条膀子纹成了动物园，看不出是驴是狗，但架势挺吓人的。旁边的人瑟缩了一下。 老鱼。 哪个老鱼啊？ 西门救兔的酒鬼，还带着个儿子跟外甥那个。 答话的人朝墙边努了努嘴，小心翼翼地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墙边有一张破沙发，躺着那位外甚，那是一个27、8岁的青年，个子很高，模样极为出挑，扶着上门框低头进屋的时候，与身后的山松白雪浑然成景。不过他从进门起就臭着脸，显得有点屈傲。去喝大了乱抖户口本的老鱼说，外甥名叫游货。 他俩回国没2月，趁着国庆假抽了个空来哈尔滨找我，本来明早就要送他去机场的。嘿，都怪我没把住量。 老鱼一顿送行酒把自己喝飘了，仗着夜里人少在大街上蛇行。儿童医院前的人行道上放了一堆银箔纸钱，老鱼过去的时候没稳住，一脚踩在银箔堆里，然后天旋地转，连儿子带外甥打包送到了这里。进这间小屋的时候，老鱼还没缓过那阵晕劲儿，哇的吐了油货一身。吐完老鱼就下行了酒，诚惶诚恐，不敢跟油货说话。来这里的人都是青天白日活见鬼，毫无准备，只有那位叫麦克的老外背包里有套干净衣服。油货换上之后就远离众人，窝在沙发上再没吭声，似乎睡过去了。越过挡脸的手臂，可以看到他右耳戴着一枚耳钉，映着屋内的油灯和屋外的雪色，亮得晃眼。 天应该是黑了，但漫山遍野都是雪，衬得外头依然有亮色，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惊慌地看向橱柜，手机时间在这里变得混乱，只有橱柜顶上的钟能告知时间。 快六点了，那个老鱼会不会…… 话没说完，屋门突然被拍响，众人惊了一跳，瞪眼看过去，窗户上的雪被人抹开，老鱼那张大脸抵在玻璃上，用夸张的口型说： 是我呀，开门。 众人微微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赶在六点前回来了，没有送命。两个雪人匆匆进了屋，正是老鱼和他儿子鱼文。 哎，外面怎么样？ 大家赶忙问。老鱼原地抖了一会儿，用力搓打着自己的脸，又打了打儿子，终于暖和了一点。 我兜了一大圈没用，不管往哪儿走，不出十分钟一准能看到这破房子横在面前，走不出去啊。 有人吗？或者别的房子？ 没有，别指望了。 老鱼摇摇头。 众人一脸绝望，手机没信号，时间混乱，树都长一个样，分不出东南西北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处境。哦，还有一台收音机，吵着闹着让人考试考试。老于前脚进门，收音机后脚就响起了沙沙声。一个下午的时间足以让大家产生条件反射，众人当即闭嘴看向收音机。 考生全部入场，下面宣读考试纪律。考试一律在规定时间内进行，考试正式开始后，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，考试中途不得擅自离开考场，如有突发情况需在监考者陪同的前提下暂时离开。除了开卷考试以外，不得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，请考生自觉保持关机。考试为踩点给分，考生必须将答案写在指定答题卡上，特殊情况除外，否则答案作废。 收音机说完再度归为寂静，片刻之后，屋子里嗡的掀起了一阵议论。 监考是谁啊？还有开卷？答题卡用什么东西啊？ 还真研究起来了，你们疯了。 纹身男摸着一把瑞士军刀，不知道在憋什么主意。 不然怎么办呢？ 大肚子女人哭过的眼睛还没消肿，轻声说， 别忘了之前那个人。 他指了指屋顶，纹身男想起那具尸体，脸也白了。他僵了片刻，终于接受现状，捏着瑞士刀冲这边招了招。 小鬼。 余文左右看了看，指着自己的鼻子。 你叫我啊？ 对，就你。来，坐这儿。 纹身男拍着离他最近的空位。 我 余文转头看了一眼他哥，发现他哥依然死在破沙发上。他很识时务地咽下脏话说： 我十八。 更何况那纹身男顶多也就二十五六岁，哪来的脸管别人叫小鬼呢？ 称呼无所谓。 纹身男有点不耐烦， 坐过来，我问你，你是学生吗？ 是的吧。 你会考试吗？ 纹身男皱着眉说。 他会呀、啊、 老于条件反射地说。 他就是考试考大的。 你可闭嘴吧。 余文对着酒鬼老子总是不客气，但他呵斥完亲爸一转头，发现屋里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盯着他。他斟酌了一下用词说， 我六月刚高考完，疯了三个多月，已经不太会考试了。 大肚子女人惊慌了一下午， 勉强冲他笑了一下。 哼，那也比我们强，你才三个月，我们早就忘光了。 哎，不是， 余文觉得有点荒诞，连害怕都忘了。 你们平时不看小说不看电影吗？闹鬼的时候考试能是真考试啊？那肯定就是个代称。代什么？ 余文翻了个白眼。 我哪知道，反正鬼片都是死过来死过去的，谁会在这里教你考数理化呀？这房子教育部建的。 余文光说还觉得不过瘾，意犹未尽地加了句。那位死在沙发上的表哥终于被他喝醒了。余文转头看过去，就见游惑坐起身，半睁着眼扫过众人，然后闷头揉腕着脖子。游惑踩在破木地板上的腿很长，显得沙发更加的矮旧。时间仿佛都是掐算好的，在他终于放下手抬头的时候，橱柜上的钟当当响了起来，6点整，收音机的电流声又来了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考试正式开始。再次提醒，考试开始后，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，考试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考试过程中如发现违规舞弊等情况，将逐出考场。其他考试要求以具体题目为准。本场考试时间48小时。本场考试科目物理。现在分发考卷和答题卡，祝您取得好成绩。 收音机说完最后一句又死过去了。 什么物理？ 这面墙。 大肚子女人低低叫了一声，惊慌道。她说的是火炉子上面那堵墙，之前这块墙面除了几道刀疤空空如也，现在却多了几行字。 题干：一群旅客来到了雪山。本题要求每6个小时收一次卷，6小时内没有踩对任何得分点，取消一人考试资格，逐出考场。 这两行字的下面是大段空白，就像考卷上留出的答题区域。这叫什么题目？问什么答什么？众人都很茫然，别说6小时，就是600个小时，他们也不知道得分点怎么踩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冷风裹着雪珠灌进屋内，劈头盖脸的砸得大家一哆嗦。他们寻风看过去，就见游惑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窗边，打开了半扇窗。 你干什么？ 纹身男怒道。游惑一手插在长裤口袋里，另一只手正要往外伸，闻言回头瞥了一眼，可能是他目光太轻的缘故，总透着冷冷的嘲讽和傲慢。纹身男更不爽了。 开窗不知道先问一声，万一出事儿，你担得起吗？ 你谁啊？ 游惑丢下2个字便不再理他，兀自把左手伸出去。老于终于忍不住了，拱了拱儿子，低声怂恿： 你问一下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老于总是显得很怕这个外甥。 哎，哥，你在干嘛？ 刘霍收回左手，朝他晃了一下，总算给了个答案。 再试试逐出考场是什么后果。 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因为嫣红的血正顺着他的手指流向掌心，因为皮肤白的缘故显得愈发的触目清新。他随意擦了一下，又在窗台上挑挑拣拣，拿起了一个生锈的铁罐丢出窗外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铁罐在瞬间瓦解成粉，随着雪一起散。 这时再看墙上的本题要求，每个人的目光里都充满了恐惧。尤霍把窗户重新关好，目光一一扫过他们的背影，唯一跟考试沾得上边的余文，他再了解不过了。这位同学高中三年周旋于早恋，聚众被殴，翻墙上网和国旗下批斗，公务繁忙，还要抽空应付高频率突发性中二病，目前尚未脱离危险期。物理指望他不如指望狗。至于其他人，老弱病孕，还有个小流氓，五毒俱全，开局就是送命题。